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快啊，系啊，好快啊！你想讲咩？有咩宣布？ 我话你公开宣布咗，你已经攞到 BNO 未啊？ 我就好好耐啦，帮即系呢啲嘢， 你可以帮啲网友付签、啊。 系点啊？系咪你系咪又想一条龙啊？即系人哋收五嚿，我哋收三。 我哋免费啊！ 免费做死你啊！真系， 你都系上嚟揾我哋啫。我谂再揾你咩？ 我谂呢啲嘢咧，就应该其实有啲区议员办事处咧都做紧呢啲嘢。 系咩？ 其实系有啊，有啊。我唔记得咗边个啦。总之系有。 有 咗 喎。 有嘅， 民建联做添。 好似民建联啊？唔系啊嘛？唔契弟。 我谂应该冇嘅，应该就 有都唔出奇啊！大佬呢啲特别服务。 坦白。讲啦，其实而家民建联咧，即系嗰啲友仔咧，我觉得佢哋即系而家咧都要做抉择噶啦。其实就 做咩啊？ 即系你谂下， 英国人定系中国人？ 嗱，你谂下，即系其实讲真，你而家逃犯条例咧，搞到咧，即系其实 冇用啦。你揸住 BNO， 其实无论你喺中国， 嗯、 你喺香港，基本上系冇领事保护权噶嘛。 系啊，唔系嗱，一啲啲唔系，即系如果呢啲系睇下你啲乜嘢。如果你话去旅行。你出咗事嘅話，你係揾英國領事咧，即係好可能係好過中國領事嘅。 啊，呢、這個當然 啦。即係呢、這個你睇翻呢個菲律賓啊嗰個例子咧，阿邊個鄧龍威係嘛？ 係。 即係佢嗰陣時咪就係話咯，喂英國肯理佢㗎，即係中國領事館係睬都唔叫睬佢㗎。係。 咁你揸咩護照去旅遊嘅時候，咁梗係邊個領事負責保護你？ 唔知我哋咁講。 咁我哋起碼有個 choice 啊。 老實講，我係未得閒去入境處咧攞翻本特區護照啫。原來我係翻生咗噶啦， 係嘛？ 係啊，我翻生咗噶啦，我可以用特區護照。 攞到 ，OK。 因為我走自己走去問啦，喂，我話大佬，你 hold 到我幾時啊？大哥，我上次咪話我唔見咗本嘢嘅，原來後屘我揾翻，我攝咗喺櫃桶底啊，屌， 係嘛？屌， 即係砰一聲跌咗落去下邊嘅位。 你真係你自己真係，唉，不過呢啲嘢咧。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其實就如果你話點解話啲建制派都要面對抉擇咧？因為你諗下啦，你逃犯條例即係你真係搞掂咗之後咧，喂大佬，即係你香港人咧都冇乜邊個人咧係可以有呢個免於恐懼的自由。 但係你揸住英國護照都唔係即係個 BNO 都係救唔到你 嘅。救唔到你，咁但係即係起碼多一樣嘢啦。等一 桂文海攞住瑞典護照都，首先佢係中國人先啦。 冇錯 啊，即係咁，但係即係咁講啦，即係有好過冇啊。這個、世界 喂，大佬，人哋而家揸住加拿大護照，喺大陸都出事啦。 嗰個仲外交官添， 咪係咯。跟住你明明有懷疑地係唔知係唔係販毒，跟住就已經加監判死刑啦，大哥。 係啊， 哇，惡成咁，大哥。 即係你 揸咩護照都冇得差用。 咪就係講啊，邊個即係其實阿陶謹申啊，其實佢琴日佢先至喺度講，喂，大佬，即係佢而家識到港商啊嘛，個港商就係叫郭春申。咁佢又話啦，佢本身佢話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喺香港係爭咗即係一個中資銀行香港分行嘅貸款，咁然之後俾內地告，仲要變咗刑事，大佬。咁點解你係喺大陸？點解喺大陸判嘅咧？唔係香港判嘅咧？如果係香港支行嘅話，你係咪喺香港法庭審嘅咧？點解喺大陸法庭審嘅咧？ 唔係老實講，其實而家急震嘅人咧，即係根據呢個逃犯條例咧，最近已經即係陸陸續續咧，即係無論自由黨啊、經民聯啲都撲曬出嚟。 唔係主要就係、是、即係從商嗰啲人乜，佢哋代表商界嘅人啊嘛。 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自己諗深一層就知、我攞呢樣嘢嚟即係做比較嘅，即係用我哋嗱，假設我即係繼續喺度發癲落去啦，繼續喺度搞政治啦咁樣，我覺得老共未必咁亂喐嘅，因為我哋有少少名有姓嘛，係嘛？即使我哋三個 ，OK， 當你兩個差少少啦，但係佢唔敢劫走你阿龍噶嘛。 因为大家知㗎嘛，係会出事㗎嘛。 有一个连锁式恐慌嘅其实。 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做生意嘅，肥仔你做生意嘅 ,ok, 你入到去咁梗係古灵精怪啦，有啲嘢九成㗎啦，如果唔係你点生存啦。咁你自己都係心里有少少恐惧、嗯。喂，如果你有呢单嘢，喂，无论你去贿赂人又好，你贪污又好，做假账又好，瞒税又好，其实好容易係喐到你㗎喎。同埋嗰啲係名正言顺㗎喎。即係佢真係申請引導你返去大陸受審嘅話呢、嗯、你 at 都冇 at 㗎喎。嗱反而你喺我呢度，我哋喺呢度做節目呢冇事。你唔敢喐我。嘩你呢個係人權，我呢個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 嗯、 你夠膽就嚟呀咁樣。係咪你一定唔夠膽呀、啊。同埋你都唔需要咁嘅方法嚟去引導我㗎嘛。嗱、嗯、你可以軟硬兼施㗎，我都想象得到㗎老公。欸搵你食下飯傾下偈。喂唔好同陶家人癲啦、啊！屌佢嗰啲過氣㗎啦，佢嗰啲唔得㗎啦，嗰啲嘢即係你無謂喺度踩我哋老公一腳啦，有咩著數嘅？我到時即係揾你幫下手啦，或者你佢又幫下你手，咁你自然會㗎嘛 ？OK， 即係如果我覺得喺政治層面上咧，我嘅判斷咧，老公係九成九唔會做呢啲嘢。OK， 叫你唔做節目冇乜意啫，係咪？你總揾到啲理由㗎嘛？是话唔做㗎嘛，公司忙又好啊，我要照顾屋企細路又好啊，媽病咗又好啊，爸病咗好，乜都得啦。但係學自由党或者经文团嗰啲友呢担心緊一样嘢就係呢，因为你喺内地做生意。 我觉得真係现实啲嘅諗法啦，你就算冇乜嘢做错都好，因为其实你有时好佢哋自己都话，包括阿田北辰都话，喂大佬我冇犯法，我都唔知㗎有冇犯法都好，因为内地嘅税制真係朝令夕改，同埋就係话你諗下喎，你就係搞電騙案啦，以後又多一招㗎喇喎。即係話你幾時幾號啊，幾時啊，你做過啲乜嘢啊。 咩叫電騙案啊， 電話騙案啊。 哦、電話騙案。 係呀、啊、即係你知你而家你已經好多㗎啦，係咪呀，即係你包括邊個咩音樂家個仔呀，係咪，即係之前又揦嘢啦，俾人哋呃幾廿萬啦，係咪。喂。 所以我覺得最後嘅結論就係呢，簡單我哋要轉第二個題目呢，你想。喂其實我哋真係唔使擔心。 啊 我覺得我哋唔使擔心嘅意思話唔係話贊成佢通過啊，大家唔好誤會啊，就係、是、政治上嗰啲佢唔敢喐嘅。 嗯 ，OK， 佢大把手法嚟搞，即係正如今日有一個即係自由黨定係經民聯嗰度有講嘛，佢同我原來係不謀而合嘅結論係。 佢咪聽個節目講啊？ 可能佢真係聽咗我哋節目喎。佢你使乜過嗰條逃犯條例啫？你好似啊邊個李波咁，嗰啲桂雲海咁夾鳩咗佢翻去咪得咯？ 啊！ 系咪上洗头艇咪得咯？ 哦，呢、這个阿余锦言啊，信播余锦言佢都话，即系有啲外国议员咧亲自咁同佢讲啊嘛。吓，系啊，佢都系咁讲噶。其实系，即系你而家 横掂你都系无捻法无捻天噶啦。 唔系咁，你本身系一个喂，你本身系一个邪恶政体嚟，点解仲要俾一个理由你去做呢样嘢啫？ 唔系，所以我有时我 系咪先？ 我都觉得奇怪嘅，真系，我真系谂唔谂明。 好多嘢唔可以自己亲自出面噶嘛。 啱。你呢个唯一嘅答案就系咁嘅啦吓，但系。喂，其实你老实讲，你都系求其噶啦。 哦， 你成日立嗰啲法嚟做乜嘢啫？ 哦， 即系我完全唔明噶。唔 系 我唔信你真系以法治国嘅人嚟噶。 你系流民政权就流民政 权。冇错啦， 你立个法唔代表你真系文明咗嘛？你立个法，然之后依法治港，你个法我从来都冇人民嘅授权嘅。 其实老实 讲，你自己闩埋门自己立法。 你就係黑社會 啊！你 黑社會就搞地下秩序， 唔 係 咯？你立咩法做咧？扮咩嘢啫？扮咩文明啫？ 以前就即係吟詩作對，啊、即係作為互相即係記號嚟嘅啫，大家互認嘅啫。但我哋唔會寫一啲 rules and regulations 出嚟噶嘛 ？rules and regulations 嘅意思，正如頭先你噏咗，亦都有個答案嘅啫。喂，我哋代表我哋自己好文明喎、 嗯。 喂，例如嚇、啊，我哋花生台有十大規則咁樣。啊主要系俾 B 哥嘅，屌大佬又话唔可以整写啲可乐啊，又唔可以整写啲嘢咁得㗎喎。 得㗎、你要鍾意玩呢啲得㗎其实。 咁但係代表我哋文明啫，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喂你黑社会你唔使搞呢啲嘢㗎啦，佢一倒写张可乐一锤剥落去得㗎啦，咁咪得囉。 唔系咁呢个叫人民民主专政㗎嘛，用人民嘅名义。你行真专政之实嘛，即系呢个呢就系、是、梁振英吓、啊，即系佢又借呢个脱欧事件咧，就喺度黑 sell 呢个大陆嘅民主，即系呢个叫咩民主集中制啊嘛， 嗯， 即系我觉得呢条友好厚面皮嘅、啊、大佬呢啲嘢咧，即系 我觉得佢醒、啊，咁啊当然即系佢写完之后咧，我觉得好呕心， 梗系呕心啦， 但系呕心完之后咧，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點解你唔有咁嘔心嘅嘢？你都寫得出嘅咧？ 呢、這個只能夠係用一個解釋啫。 你解先， 呢、這個就肯定係高級黑嚟嘅。 係， 屌你即係嗱，咩所謂高級黑黑意思咧？即係其實你本身你 sell 緊一樣嘢，但係本身嗰件事咧。就同佢現實嘅距離差距得太荒謬啦，所以人哋咧 read 你個 message 嘅時候咧，有一個荒謬感，有個反效果，咁變咗反而你咁樣唱好咧，變咗係唱衰嘅，其實係，咁呢個就係高級黑嘅意思啦。 我就覺得佢係識擦鞋嘅人， 嗯哼， 即係尤其是喺我哋呢個咁荒謬嘅社會裏邊咧，你需要上位嘅話咧， 嗯， 有時要不擇手段咧，你就要跟梁振英學習一下 啊。 虽然我哋好唔想做，好唔愿意做，或者根本系做唔出，但你从佢呢一次咁样去反阿乔呢一个嘅英国国会关于脱欧嘅问题，讲民主集中制喺度即系擦鞋擦老共个制度嘅好处咧，证明呢条友系有计。嗱、我唔係個意思唔係話好啊， 但我都係屎橋嚟嘅呢啲嚇。 我覺得唔係，唔係喺而家嘅荒謬嘅社會裏邊。 即係你睇下你老細係咩人咯、啊？你老細白痴咁，你咪講埋啲白痴低水平嘅嘢。 呢、這個咁荒謬嘅中國嘅社會裏邊咧，呢啲咁嘅屎橋咧係奏效嘅。嗱、我唔知阿龍啦、你做開伙計啦，你做唔做得出呢啲咁肉麻當有趣嘅嘢咧？你自己做即係你明知個老細錯嘅，你又唔俾啲劝谏佢，跟住咧就写埋呢啲咁嘅嘢，帮佢喺度 defend 跟大队啫嘛， 佢唔系大队嘛，佢自己走， 系真真正正系跟大队啊！个原因系咩啫？喂，你谂下，喂，你开个大会摆到明系老细亲自主持噶啦，喂，零有师都讲，都走埋出嚟讲，跟住然后你会见到咩？中央电视台又揾咗班鬼佬用英文就去 sell 佢个民主集中制嘅时候，喂，咁你作为一个前特首兼呢一个嘅政协主席，喂，咁你自自然然系咪要讲翻啲嘢去到话俾人听？喂，我都跟緊大隊先。喂， 我表態 係啊， 代表我緊跟中央嘅路線。 係啊，喂，董建華低調啫，喂，唔代表我可以低調啊嘛。喂，董建華收咗幾多億先？我收咗幾多？我收咗得5000萬。喂，我係咪要繼續撈先？喂，喺咁嘅狀況底下，你冇得唔講呢啲咁嘅嘢嘅噃。 你而家你即係阿凌有師，你點會以為啊？佢呢咁嘅低級紅咧，其實佢自己本身都要付上代價。咁因為你而家你講完呢啲咁嘅嘢，你浪 佢而家一舉成名天下知啦、 就台灣啦。就罰咗佢啦，即係話佢違反呢個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咁就罰佢啦，就50萬台幣，咁啊50萬台幣，即係其實大概咩概念？等於咧，你而家帶香腸啊，即係你由大陸帶香腸翻去台灣啦，咁就係罰呢個10萬，就罰50萬。 喂，佢唔使去台灣審㗎。 要直接取消佢户籍噶啦，审乜鬼嘢啊？ 唔系讲50萬，其实你系讲嘅啫。O、okay? K，、我当佢行政法乜鬼都好啦。即系如果你一入境嘅时候，除非你揾律师去抗辩嘅啫。Otherwise 咧就系学你话斋，吊销咗个户籍噶啦。 系啊。 不过呢个阿姐又几叻噶。 啊。 佢原来系有美国绿卡噶。 冇问题、 啊。佢话唔系，佢话冇啊。 佢话冇啊。 佢话俾人老屈噶，我唔知啦。 O、okay, K， 我都系睇新闻嘅咋，大佬，我睇联合报嘅咋。 啊，联合报系呢一个台湾噶嘛？ 话 check 到佢有美国绿卡，咁佢自己 但系呢样嘢冇呃噶，如果有定冇嘅话就 系嘛？系咪可以放上网 check 噶？ 唔系呢啲嘢，美国佬要玩你用乜嘢啫？大佬系嘛？ 怼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即时濑嘢， 系咯，整个 SSN 出嚟即刻趴街噶喎你。 系嘛？ 正如当年即系我记得克林顿嚟香港。OK， 咁啊，董建华梗系宴请佢啦，咁样。克林顿第一句就串老董，就系原来佢啲仔女咧全部都系我嘅国民嚟噶嘛。 佢争在未读嗰个SSN 嗰个 list 出嚟嘅啫，真大镬。 唔系，总之我会好好睇住你啲细路嘅，你喺美国嘅时候，包括你啲资产在内咁样。 系啊， 所以而家老董咁低调咁解。 不过唔紧要啦，系咪即系揸绿卡嘅？不过嗱，呢个阿姐即系老实讲，嗰日我冇机会啦，星期二喺城寨嘅时候咧，听唔到佢讲嘢啦。但系我后屘我睇翻有线咧。確實真係幾誇張， 梗係誇張啦！ 唉，其實佢做咩高級研究員，做咩呢個喺中大搞啲咩研究啊？唔係你不如教朗仲算啦。 你冇留心聽阿劉世良講講嗰個出身係咁樣嘅啦，跟咗劉少佳，咁劉少佳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咁所以先至有機會由中聯辦引薦佢入去香港政府度做嘢嘅啫嘛。 嗯嗯， 咪即係另一種滲透咯。 嗯。 不過好似梁振英同凌有師佢自己本身即係 好似佢系连中央政策组佢都有做噶， 有啊， 佢都系过渡啊嘛， 咪就系中央政策组里边嗰啲普通话人咯， 系咯，即系其实佢系由呢、這、一个曾荫权时代过渡去梁振英即系政府噶嘛， 曾荫权时代入边中联办要求一定要有嘅一个监察员， 咁、哦、即系其实根本上啦，即系都系 放喺呢个中央政策组里边， 即系梁振英同埋凌友司嘅都系跟同一支笛吹噶啦，其实都系系都系自己有嚟 啦。后屘我 check 翻佢个 profile， 佢都成五啊七八岁人，叫咩叫台湾女孩啊？ 系啊，平凡嘅台湾女孩、啊， 精神自足，你咪 五啊七岁啊，仲话台湾女孩、啊，大佬，咁即系系啱啊，咁即系等于啊，黄敏光呢啲叫英年早逝啦，系嘛？即系吓呢七十岁， 我又觉得人哋即系人者为大，都系冇 系嘛？你真系信呢样嘢吓？唉，我 咁我又觉得。即系 希特拉死你都人死为大人，唔好咁样啦，大佬。 咁啊，咁啊，咁佢系未至于去到希特拉个阶段， 差唔多个级数噶啦，卖港贼嘅嘢系咪先？ 系嘛，即系呢个，包括阿刘乃强嗰啲都系 马力啊，嗰啲差唔多噶啦， 都全部都系英年早逝嘅呢啲系 最好添。 咁啊好啦，但系就我哋讲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到边啊？嗱，我哋就其实今日咧，即系你讲呢啲嘢，我哋讲好耐都未入正题，我讲十五分钟，其实好大镬啊！今日就系呢一个基督城啊，即系呢个纽西兰基督城啊，咁就话即系有一个枪手啦，系咪、嗯？就喺呢一个基督城咧，就其实系 两家清真寺。 就去啦，就持槍啊，做拉夫啊，又係即係持槍就係即係屠殺啦，係咪？差唔多闖入去清真寺就屠殺咗，好似49人死咗啦，其實就係、 是。52好似最新。 52添啊， 係啊， 係嘛？咁 update 啦，已經係即係咁啊。蘋果呢邊就唔係好 update 喎。咁其實佢就係分別就突襲咗兩間即係呢個清真寺啦。咁就係一個叫做係達尼丁。同埋一個咧，就係叫做係一個叫做係咩，總之兩間清真寺啦，就係、是、 達尼丁，好似唔同城市嚟嘅話，同埋基督城 啊。咁我記得好似阿廣明兄啊，佢而家就喺呢一個舊紐西蘭嗰邊嘅。 誒，你話封煙嘛？ 啊，我好大鑊，因為佢見到即係其實而家街上面咧都非常之即係 戒備森嚴。 戒備森嚴啊！咁好多人都勸佢即係即刻走啊，大佬啊！咁但係因為而家連活啦，連活呢個地方嚟嘅啫。咁嗰條友個 Brandon Terrence 佢自己本係白人嚟嘅。咁出現一件咁嘅事咧，即係唔係由伊斯蘭即係教徒去發動嘅恐怖襲擊咧？而家係等係反而係一個白人咧去報復呢啲咁嘅伊斯蘭教徒，咁啊去呢啲清真寺就射殺。咁當然啦，佢就話其實佢就係好仇視，佢咪非常之唔中意呢啲。啲咁样嘅回教徒啊，又话其实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回教徒啦，呢啲伊斯兰教徒啦，又入侵呢个欧洲，咁佢又觉得即系澳纽咧都系欧洲一部分嚟嘅，咁佢就即系以此为报复啦，咁样样就是、 好笑。澳纽系欧洲嘅一部分，澳纽里边嗰啲欧裔人根本就系夺舍嘅啫嘛。 咁澳洲梗系啦。 纽西兰都系噶，毛利族人 纽西兰梗系啦，老实讲，即系美洲都系啦， 梗系啦， 嗰啲咁嘅地方人哋有土著噶嘛，基本上系因为你工业革命以后或者系呢个文艺复兴之后即系强大啦， 咁好嘢喎， 咁咪走去攞人嚟嗰啲地方 ，OK， 所以嗱，无论美国佬又好，澳洲又好，纽西兰都好，的其实都一路都赔紧钱俾嗰啲土著噶，OK， 咁但系个问题就喂阿哥。即係白人至上主義，即係反新移民呢一個右翼，佢就同埋有個 friend 添，即係好似阿郭兆傑、嚴允華咁，我一個就負責去即係槍殺，一個就負責攝錄喎。跟住咧就仲擺埋上網喎，好似我都未得閒 search 到佢一段嘢。 有啊！ 今日先發生嗰段嘢。 YouTube 揾到嘅其實 喂癲神咁， 好有條你唔好話癲喎，好有條理喎。你見佢一問一答嗰啲嘢， 佢唔知佢寫咗成80多頁嘅，即係呢啲咁嘅自問自答。 其實老實講，你夠吉屎嘅，咁你就走去。 佢好有吉屎啦，已經。 你走去敘利亞嗰啲咁嘅地方去打 ISIS 啦。 唔係，咁個問題係在於敘利亞。 敘利亞咁佢變咗自己一條友嘛， 差唔多完咗啦， 圍攻啊嘛，咁佢亦都即係佢都唔係你要揾都好難啊，因為其實已經散收收啦，你如果 唔係而家好多都即係四散奔逃㗎啦嗰啲。 走咗去敘利亞沙漠裏邊啊嘛，而家 係啊，主要就喺沙漠嗰邊嘅。咁佢就自己本身呢條友咧，咁佢寫咗87頁嘅自白書嘅。咁佢就當然佢話。點解佢咁 Q 憎恨呢啲咁樣嘅少數族裔啦，同埋穆斯林啦？咁佢就話即係嗰啲即係曾即係突然間信呢個伊斯蘭教徒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叛徒嚟嘅。咁啊 佢就當然啦，咁佢亦都話啦，其實喺咁多個國家之中咧，其實佢同佢嗰個理念最相近嗰個咧，就係、是、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嚇、啊，點解咧？即係 大家都與有榮焉喎。 即係報道就冇講清楚，即係其實佢點解會即係拜呢個中國？但係其實呢個唔難理解啦，因為其實係得中國先至會以國家恐怖主義嚟對付呢啲咁嘅伊斯蘭教徒，而之後就話呢、這個。呢佢自己本身係宗教，就係呢個極端主義、極端思想嘅來源啊嘛。佢用咁樣嘅方式去壓制呢啲咁樣嘅伊斯蘭教徒，係得中國係咁做嘅啫，係嘛？咁所以你話最接近係佢嘅思想，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喎。呢、這個 佢係咪有基督教信仰嘅呢、這個白人癲佬？ 嗱佢嗱係咪基督教信仰唔知？咁但係咧佢就 因為點解咧？我喺度諗緊，即係九十年代尾，當阿亨廷頓未死之前咧。即係佢提，即係除咗提出即係呢個政治嘅現代化好重要嘅理論之外咧，佢就提出就係話未來咧預計世界嘅衝突係在於咧就係伊斯蘭教同埋基督教文明之間嘅衝突，所以佢用一個叫文明嘅衝突論去即係解釋，即係或者係預測緊即係未來世界嗰個走向啊嘛。喺佢未死之前，我估即係都係臨死之前最。經典之作嚟嘅啦，我記得就叫咩？英文係叫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啫嘛。 嗯 ，OK， 我覺得，喂，大家係咪因為睇咗呢篇嘢，即、就、係、是、有啲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啊？ 嗯， 即係覺得喂，第一我以前睇完即係911嗰個嘅恐怖襲擊之後，都覺得喂，伊斯蘭教啲友係咪即係神神地㗎？即係我都會有咁嘅感覺嘅、嗯，我都會覺得喂，因為佢嗰啲。信仰有時都即係好誇㗎喎。咁但係我其實我係用一個基督教嘅人呢基督教文明嘅人呢去睇人哋嘅宗教。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唔啱嘅我要 clarify 一樣嘢。第一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八九成以上呢嘅伊斯蘭教徒呢都真係好正正經經嘅。 嗯 ,ok? 即係你唔好教人哋話可以娶幾個老婆啲。 唔係你覺得伊斯蘭嗰種生活係比較難搞個原因係在於喂中東本身就係個難搵食嘅地方咁佢個信仰要求嘅生活清苦就係咁搞咁解咋嘛。 第二當然就係因為我哋生於喺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嘅享樂或者物質嘅社會裏面。咁係梗係對於伊斯蘭嘅教義呢係有啲抗拒嘅。OK， 包括佢對性嘅睇法啦，包括佢對物質嘅睇法啦，包括佢對男女嘅睇法啦，包括佢對即係物質嘅睇法啦，等等呢啲嘢咧，其實同我哋嘅價值觀咧係有好大好大嘅距離噶嘛。 嗯， 叫你齋戒你都死啦。 冇錯啦，即係你睇呢個當年嘅即係塔利班喺統治呢一個嘅阿富汗嘅時候， 主要其實佢點解會咁即係厭恨西方咧？即係或者係呢個基督教文明，當然即係你要數得遠嘅，你要數到呢個十字軍東征啦。咁但係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因為你自己本身佢哋嗰種叫做係 fundamentalist， 即係原教旨啊，即係佢都好忠於即係本身呢一個可蘭經啊嗰種咁樣嘅即係身體力行嘅教義啦，同現世社會其實之所不容啦，係令到佢哋即係本身即係如果佢哋以少數人嘅身份去即係移民去呢啲西方國家嘅話，佢一定係成為一個被 marginalized 嘅一個即係被邊緣化嘅一個少數族群嚟嘅喎，因為其實你完全即係好難，你有好多嘢唔可以即係同。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即係佢話歐洲。嘅一部分，佢今次所講好多 topic 咧，都係針對歐洲伊斯蘭化呢 樣嘢嘅。係啊，佢就係話咯，佢話 咁 有好多好多好多基督天主教堂啊，基督堂啊，係變咗為呢一個回教堂啊嘛。佢話 咁係因為好多其實好多中東富豪移民咗過歐洲嘅時候，你自自然然喂你佢哋都有錢會買翻嗰啲舊教堂起咗。變翻做呢一個嘅清真寺咁樣嘅啫。如果唔係點解我幾年前花生台喺啱啱成立嗰陣時已經喺度講緊，喂瑞士直頭有個公投就係話唔可以起嗰啲即係回教宣教塔係咁樣走出嚟嘅啫嘛。咁甚至點解一個大點解話歐洲一個大伊斯蘭化個大 topic？ 喂，你最簡單嗰一樣嘢，喂你睇下英超幾多回教徒球員之一㗎，係咪先？咁喺咁嘅狀況底下，喂其實白人或者係天主教徒，喂自然。更加擔心回教嘅信仰或者價值，喂無孔不入咁樣影響緊佢哋嗰個文化，即係等於我哋驚大陸化咁解嘅啫嘛。 同樣道理，即係你用推一個好極端嘅講法，就係話咧，伊斯蘭教咧，佢有市場嘅。其實喺全世界裏邊，你用維基百科又好，大英百科全書要 check 都好啦。其實佢嘅教徒唔少一個，即係天主教搭即係新教， 全球三分一人啊。 係啊，佢其實真係唔少嘅，好多地方都係以佢為呢、這個即係國教嘅地方嘛。咁你喺個全球化嘅浪潮裏邊，大家推崇一個資本主義嘅制度裏面，大家都係追求物質，甚至乎個社會係越嚟越開放咧。無論喺家庭啊、性觀念啊等等嘅問題上面，佢嗰套哲學咧，嗱我冇細心研究啊，係會有反彈嘅、哦。即係啲人可能學你話齋，即係歐洲可能越嚟越多，除咗因為係富豪，即係嗰啲中東富豪去即係買咗啲地之後，即係改建成為清真寺又好。其實某程度上，人走到去極端嘅時候，因為喺個咁樣嘅生處喺咁嘅環境裏面，反而佢會覺得，咦 ，OK 喎、哦，即係呢一套嘅教義，可能係我哋嗰套嘅應該有嘅意識形態嚟嘅、哦。咁所以佢嘅冒起，唔係叫冒起啦，即係佢嘅能夠繼續持續，甚至乎喺即係現世裏面咧，係佔份，學你話齋，用你嘅數據就係三分一嘅即係回教徒嘅話咧。咁都有道理嘅、哦，而嗰啲人，因為我哋唔明白，因為我哋唔相信 ，OK， 所以咧，我哋係會有歧視嘅眼光對住啲人。 唔係，我哋生態環境同佢哋唔同，應該咁講。 因為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嘅生活形態係唔會造就到我哋相信回教啊嘛。唔係啊嘛，大佬，咁都得咁樣，即係我哋係會咁樣反應噶嘛，係嘛？即係可能男人會好啲嘅，可以娶幾個老婆咁樣。 唔係呢個原因，即係你見到回教佢嗰個發展地方好多都係啲好清苦嘅地方，即係新由東至新疆，喂西至摩洛哥，喂全部呢咁地方，喂你揾個錢都難啦，係咪先？ 唔係，同埋我覺得咁，即係我嘅結論就係點咧？即係臨結束呢之前咧，我哋唔可以將恐怖主義咧畫個等號，同回教徒畫個等號。 嗯， 即係呢個就係呢一條友咧。嘅 formula 嚟嘅啫嘛，佢點樣 justify 自己，點 rationalize 自己，走去攞支機關槍，走去狂掃，寫幾廿板紙嚟解釋自己嘅行為，就係、是、因為佢將呢一樣嘢係畫個等號啊嘛。 但係佢就同佢唔完全係咁諗嘅，因為佢如果係你嘅講法咧，就係話我要報復嗰啲叫做係回教嘅恐怖主義者啦，係咪？即係因為佢哋發動恐怖主義，所以我要報復啦，係咪？你要將所有嘅回教徒咧都等於嗰啲咁樣恐怖主義者，咁呢個就係中共嘅諗法。中共就係咁諗嘅，就覺得因為你個宗教思想就係你個極端主義嘅來源，咁、所以咧就要全 Q 部運曬你哋，呢個係中共嘅諗法。 所以佢有集中營，所以佢洗腦， 係啦， 所以咧男人咧。是不可以有胡须， 系啦， 吓、啊，亦都女士咧，都唔可以蒙头， 系啦， 系咪？ 系啦，咁当然，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嗰个宗教歧视嘅角度嚟讲咧，就是、一样嘅。咁但系而佢自己本身咧，佢自己呢条友咧，咁你睇佢真系好得意啊！你见佢嗰啲吓嗰啲行装啊，啊，即系你睇下佢啲嗰啲背囊啊，嗰啲咁嘅嘢先，你睇下先，嗰啲 gear 先，嗱、啊，佢入边写咗好多呢啲名咧，阿龙呢啲系咩嚟啊？喂？ 哦俄土戰爭裏面咧，專門走去屠殺，專門走去屠城嘅嗰啲將領嚟嘅，好得意。即係如果你唔睇啲咁嘅名字去 Google 下咧，你都會忘記俄土戰爭裏面原來有啲咁樣嘅將領嘅喎。係啊，即係佢嗰種係崇拜屠殺同埋白人至上咯、 嗯。其實 short 㗎啦，簡單嚟講就係呢條友，即係究竟第一啦，我覺得就係呢啲咁嘅西方國家都要諗個問題、就是，就係咪要控制啲槍械㗎？即係當然我唔知究竟紐西蘭咁係點啦，我唔熟紐西蘭個法律啦。 紐西蘭好嚴㗎呢啲嘢， 咁都可以攞到支機關槍咁去亂掃咁啊，大哥。 冇簡單啫嘛，你幾即係好似幾年前記唔記得有個女保鏢咩爭家產咧？咁佢咪喺唔知咩地方嗰度偷運支槍翻嚟，咁然後即係掃低自己屋企人。咁佢嗰個做法就係話逐少逐少咁樣運入嚟，然後慢慢就砌翻支槍咯。系哦， 咁都得啊！ 喂 ，YouTube 入面好多嗰啲咁啊砌槍 formula 噶， 咁淘寶有冇卖噶？ 唔使，唔系淘寶噶啦，呢啲 eBay 嗰度 ，eBay 嗰度做到噶啦，系啊， 吹到嘅 ，OK， 揾到噶， 好啦，第一次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